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一起来关注刚刚揭晓的美国史上最大的一张个人彩票到底花落谁家。虽说彩票销售已经结束，但是它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巨大话题和冲击呢，依然令人回味不已。而购买彩票支付也是美国人深信的一种美国梦的实现方法。在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在美国的记者来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呢，还有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最近在加拿大，关于改基因三文鱼值不值得提倡，引发了该国社会的巨大探讨。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美国人的目光聚集在了一张超级百万彩票上 ，Mega Millions。这张彩票的中奖金额高达15.3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6.72亿元。这张头等大奖的彩票呢，也创下了美国超级百万彩票中奖金额的历史记录。那么在10月24号的晚间，彩票呢已经开出了这个中奖方。中奖方呢，他的名字到底是谁？目前人们还都不知道，处于保密状态。但是这张彩票的中奖的地方呢，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城辛普森威尔市一家便利店售出的。获奖者可以在半年之内来领取奖金。正因为这张彩票是创下世界纪录的16亿美元的中奖大额，所以呢，在它出售以及揭晓前，全美为之疯狂。好了，下面我们就要来连线在美国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晶晶，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张彩票在美国社会引起的巨大波澜。 是的，是的，这个是美国史上啊金额最高的乐透啊 ，Mega Million 啊，它是16亿美金啊。那大家真的是这个全国人民啊，买彩票热啊，都是期待自己能够成为呢这个超级幸运儿。是头奖中了一位，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想知道，就是谁获得了这个奖哈、啊。获奖的这个人呢，他是不可以按照法律来讲，他不可以隐瞒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我们将最终知道是一个人获奖还是一群人买了一个彩票、可是现在呢还没有任何的消息显示。我估计哈，有这样的几种可能性。他如果一次性领取现金的话是8亿多，接近9亿美金。很多指南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幸运儿的话，你第一是去找律师，有可能忙着去找律师了。 正因为本次彩票的中奖金额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之前的购买中也可以说是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头号焦点。人们见面第一句话就会互相问，你买彩票了吗？ 百万乐透 Mega Million 它从今年7月份以来就没有人中过头奖，所以它的金额是一直在累积往上攀的。那么之前呢，在这一次之前最大的金额奖项是来到了15.8亿美金，那这一次是16亿的美金哈，16亿，所以是史上最高。那么很多平时不买乐透的人都在这一次买乐透，而且我知道很多华人朋友因为出手都比较阔绰，所以直接一买就是买100美金的机选组合的这个彩票。那当然很多人都是希望能够用一个，因为它一注是2块钱美金，那大家觉得说我用一个2块钱争取一个16亿的这个大奖啊，这个投资回报率简直就是大的难以想象，不可思议了。用一点小的钱去换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也是当时这个美国的前任总统啊 Thomas Jefferson 呢，他设立这个彩票，他跟大家就是说，哎，大家可以实现一个这样子的美国梦的一个原本的用意。所以就是 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去争着抢着或者是公司同事合购着去买这个彩票，它是你可以选择一次领取现金，或者呢是分30年领取，那就根据你个人的选择。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就是美国因为税务比较高，所以它除了这个税那个税全部什么联邦税个人所得税等等这些税务扣完之后呢，估计这个幸运儿啊，他最后的进账是这个总奖金金额的45%，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拼命的想去购买这个彩票了。 由此看来，买彩票也成为了美国梦的一部分。那么近年来，美国民众购买彩票上有什么新的趋势吗？ 就是究竟美国人是不是都特别的热衷于买彩票？那我看到了一篇报道，就是在美国哈，在1980年代。全美国大概有70%的人都买彩票，但是呢到现在呢买彩票的人少了，大概有一半的人呢都会买彩票。原因是以前彩票是1块美金买一组，那现在呢是 double 2块美金呢可以买一组。所以根据这个调查呢，它显示呢低收入的家庭每年大概会花412块钱在这个买彩券上面，而高收入的家庭呢，他们每年在彩票上面的这个投资呢是低收入家庭的1/4而已，还是有一半的民众了，依旧是希望能够通过买彩票，给自己挣得一份这个实现美国梦的机会。 好，感谢1300电台的主播晶晶给我们介绍了刚刚揭晓不久的美国历史上中奖金额创新高的彩票，而买彩票深入美国民众生活，也成为了实现美国梦的一个机会。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呢，和您说说无人机送餐的美好未来。您可能会觉得无人机送餐这可怎么操作，怎么可能有一个机器敲开家门给您送上一份热菜热饭呢？但其实无人机送餐并不是这样来运作的。无人机送餐呢，依然是由快递员完成最后的送餐，但是由无人机将饭菜迅速地送到快递员所在点，然后由其完成配送。如果说现在快递小哥是完成最后1公里的配送，那么使用无人机之后呢，将是实现最后100米的这样一个配送。所以有一天，如果您在网上下了一份生鲜或是外卖，没过10分钟就有人递着餐盒来敲门了，不要惊讶，正是因为整个的配送流程中呢，加入了无人机这个环节。那么现在无人机代劳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吗？专家表示，如今无人机的商业应用在海内外蓬勃发展，前景是美好的，但是要把现在看起来更像是美好梦想的噱头变成真趋势，还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挑战，需要不断的试验。不过呢，在美国最近全球知名的互联网出租出行公司优步公司宣布，他们即将开始试运行无人机送餐，他们将如何来运作呢？来听报道。 近日，优步官方网站公布了有关无人机外卖的招聘启事，准备招募一名飞行业务运营高管。该公司准备在明年初试验无人机送外卖，2021年将在多个城市正式推出无人机外卖服务。此次招聘启事中写道，这名招募的高管将帮助优步构建安全、合法、高效的飞行送餐业务。据了解，使用无人机进行送餐之后，一般订餐送达的时间在5到30分钟之间。分析人士认为，优步计划在3年时间内开发无人机外卖，并实现商业化运营。这一雄心勃勃的时间表将令公司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和监管障碍。近2年，优步的餐饮外卖业务已经成为一匹黑马，业务范围已经覆盖了全球几百个城市。首席执行官克罗莎今年初表示，优步的餐饮外卖业务未来有望每年贡献60亿美元的收入。 让无人机参与到外卖的配送行列当中呢，这个试验其实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已经开始试运行了。在5月29号，中国一家大型的网络外卖餐饮平台便宣布，他们获准开辟了一批无人机即时配送航线，正式把它投入商业试运行当中。据了解，他们获准飞行的无人机航线共计17条，外卖服务商家达到了100多家，最远飞行距离3.5公里，最短的1.5公里。无人机使用之后呢，本地的即时配送将从半小时缩短至20分钟。由无人机统一从外卖的商家那里取餐取货，再统一送至快递员所在的一个站点进行短距离配送。这样的话，降低了送餐成本风险，同时呢，也提高了送餐的效率。不过也有评论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之下，大规模的使用无人机来配送呢，也存在很多门槛和问题。比如互联网评论界人士就认为呢，国外实行无人机送货是因为地广人稀，商业区、居住区距离较远，加上人力成本也较高，发展无人机能够降低成本。但是在中国，人工送货成本和无人机的送货成本呢，是没有什么绝对优势的。因此从目前来看呢，像国内发展普通的人力送餐，可能呢还更因地制宜。不过也有人反对，使用无人机送餐的问题呢，不仅仅是因为人力成本高的问题，更因为城市的目前地面的交通安全秩序。我们也看到了眼下呢，很多的送餐员啊，是骑着快速的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车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着。为了提高送餐效率呢，他们的车行速度往往会超过相关的规定，客观上对城市的交通秩序和行人安全带来了不少的隐患。因此，一方面是人们呼吁城市的交通安全秩序，另一方面呢，是配送的效率和便捷，两者如何来平衡？也许无人机送餐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再来说说电信诈骗这个话题。相信现在大家呢，对于手机上的一些陌生的短信或者是陌生来电，都已经非常自觉地去屏蔽它，压根儿就不去看，连接都不接。虽然说人们已经练就了相当高的反诈骗意识呢，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断的还有新手法冒出。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最近呢，在韩国就连总统府青瓦台都向民众宣布，近期因为发现了多起假借总统文在寅或是政府高官的名义来行骗的案件，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特意公布了一些案件的细节，提醒民众千万注意防范。好，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据青瓦台发言人金怡谦介绍，这些诈骗案件从去年8月开始陆续出现，近来问题日益严重。文在寅作出特别指示，要求公布部分案件的细节，提醒民众在收到类似的诈骗电话或短信时，及时向警方报案，以防止更多人受骗。在青瓦台当天公布的6起诈骗案中，损失最严重的一名受害人被骗走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46万元。当时犯罪嫌疑人自称曾在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韩炳道手下工作，声称韩炳道愿意帮助受害人收购一处度假村，以此为诱饵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另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自称与青瓦台秘书室室长任中熙是熟人，以帮助受害人母亲出狱为名索要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4万元。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直接冒充总统文在寅，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向多名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士发送短信，称临时需要一些周转资金，骗取金额也达到数亿韩元。 电信诈骗居然打出了总统和青瓦台的名字，这胆子还真是太大了，可能这是想以奇制胜吧。民众想不到这总会是假的吗？据韩国青瓦台介绍，这类案件最早是去年8月出现的，当时呢只有零星1-2起。想不到近期类似诈骗案是越来越多，他们认为这些事件令人费解，荒谬至极，督促民众向相关部门来进行举报。而骗子的手法呢，一般都是假借高官亲属或是老朋友的名义，说自己呢和政府有着特殊关系，可以帮对方做一些事情等等，来骗取高额钱财。 韩国青瓦台当天公布了6起诈骗案，损失最严重的一个人是被骗走了4亿韩元，约合246万人民币。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三文鱼是加拿大人喜欢的美食，他们想出了很多花样翻新的吃法，除了刺身生吃之外，做三明治、用盐腌、煎、做沙拉、做鱼泥等等，想出了丰富的烹饪方法。不过近期在加拿大，围绕着三文鱼的基因改造引发了一场持久的社会争论。一方面呢，是赞成对三文鱼进行基因改造，认为人们大可不必过度惊慌，因为经过了基因改造的三文鱼呢，它低成本的养殖，鱼儿更容易健康成长，同时呢，能够将一些不利于人体健康的因素改掉。那么反对者呢，则表示三文鱼的基因改造的未来的安全性呢，尚无有效的证据，而且改基因三文鱼混入自然水域会带来鱼类世界的串种混乱，双方相持不下。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场论争。 It became clear very early on that we needed to understand what kind of risks those animals may pos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hould they ever inadvertently escape into the wild. And once a transgenic fish enters into nature, there's very little you can do about it. 而支持改基因三文鱼的加拿大人则相信科学的力量，认为科学家们会找到最佳的基因组合方式，让改基因三文鱼成为更有利于健康、可以大规模低成本饲养的鱼种，有利于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地球人类的食品需要。在改基因三文鱼之前，水产养殖场人工饲养的三文鱼已经在加拿大市场销售。由于许多加拿大人宁愿多花钱也坚持要野生三文鱼，所以人工养殖的三文鱼的售价较低，主要靠较低端的市场。但改基因三文鱼的情况却似乎不一样。美国马赛诸塞州生产改基因三文鱼的 Aquabondi Technology 公司首席执行官斯托蒂什告诉投资者说，人们更可能在售价较贵的生鱼片寿司店吃到改基因三文鱼。斯托蒂什虽然不愿透露其公司生产的改基因三文鱼到底都卖给什么样的顾客，但说他们公司到今年9月份已经在加拿大市场出售了 4.5 吨改基因三文鱼。购买这些改基因三文鱼的客户把这些三文鱼用来做高端14的生鱼片，而不是用来做加工好的冷冻食品。加拿大政府在2016年5月批准在加拿大市场销售改基因三文鱼。Aquabondi Technology 重视加拿大的三文鱼市场，部分原因是加拿大的食品安全法规不强制三文鱼生产商在其产品包装上注明是改基因三文鱼。换句话说，如果生产商不主动在其零售三文鱼的包装上标明是改基因三文鱼，加拿大消费者们就无法知道其购买的是野生三文鱼还是改基因三文鱼。到目前为止，Aquabondi Technology 公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生产改基因大西洋三文鱼的公司。其改基因三文鱼最早是在加拿大纽芬兰省圣约翰斯市的 Memorial University 大学研制成功的。这种改基因三文鱼是以大西洋三文鱼的基因为主体，嵌入大西洋奇努克三文鱼和海洋撅嘴鱼的一些基因组合而成。至于以 Aqua Advantage 三文鱼的名字申请专利的改基因三文鱼的生长速度两倍于普通三文鱼，比普通三文鱼养殖场的饲料消耗量节省 20% 到 25%。 Aquabondi Technology 公司的改基因三文鱼的生产流程是先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完成鱼卵改基因工作，然后把改基因鱼卵运送到巴拿马的一个陆地三文鱼养殖场进行养殖。美国食品管理当局虽然准许改基因三文鱼在美国市场销售，但却禁止加拿大的改基因三文鱼鱼卵进入美国，所以 Aquabondi Technology 公司无法在美国养殖改基因三文鱼。 加拿大生物技术行动网络维权组织负责人 Lucy Shahat 表示，加拿大政府必须尽快修改食品安全法规，强制改基因食品生产商在其出售食品的包装上明确标明是改基因食品，以让消费者有起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2017年安格斯雷德市场调查公司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83%的加拿大人认为应该立法强制改基因食品生产商在超市销售其改基因食品时，在产品包装上明确标明是改基因食品。 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加拿大，明年加拿大将举行全国大选，眼下正是各省举行大选的时候，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的省选已经结束了，偏右翼的加拿大魁北克未来盟党大胜。本次选举当中引出了很多话题，而其中呢，引起最大风波的则是一张海报引发的论争。好，请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的介绍。 海报上画的是一个年轻黑人的头部，他戴着鼻环，笑容可掬，露出一口白牙，上排的两颗门牙大而有缝，其间的黑色卷发被一块头帕固定住，旁边写着竞选口号，人人有牙医保险。黑人电子游戏设计师克劳利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觉得这幅海报很俗气，让他想起那个拿黑人肤色和牙齿颜色的反差开玩笑的老笑话，夜里黑人不笑你就看不见他，或者是黑人在夜里冲你一笑，你只看见一口白牙之类。除此以外，克劳利认为用这个头像来宣传全民牙医保险，意味着用黑人来代表没钱看牙医的低收入群体，这让他感觉有点受伤。他说，海报设计者的本意可能是想表现包容，但是看在观众眼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蒙特利尔黑人市民克拉克更是认为这张海报表现出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成见，扎头帕、戴鼻环等等。而且如果魁北克团结党想用黑人形象做宣传的话，为什么不用真人摄影而选择这种漫画风格呢？他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黑人女孩。他认为这还是老问题，因为是黑人所以无所谓。他认为魁北克团结党肯定不敢用一个犹太人或者中国人的漫画来表现犹太人或中国人的社区。创作这张海报的蒙特利尔绘本作家卡森多本人就是黑人，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 Je me suis dit, je fais de l'art, right? Fait que y a des gens qui vont aimer, d'autres gens qui vont pas aimer. C'est pas grave, c'est correct. 既然是艺术创作，肯定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他认为批评者应该直接跟他对话，而不是向媒体或者在网上表达不满。他还说，海报上的黑人是他以自己的脸为蓝本画的，这实际上是他的自画像，不过他有意模糊了性别特征，为的是给人们留下更大的解读空间。 J'étais un petit peu chamboulée de lire des commentaires négatifs. C'est sûr, je suis attachée à mes bébés artistiques. 那些对他的作品的负面评论让他感到吃惊。海报刚刚贴出去的时候，他担心的是受到极右团体的攻击，没想到骂他的是自家人。冷静下来以后，他觉得自己能够理解批评者的想法。 Étant donné qu'on est tellement si peu représenté, mais ça fait en sorte que dès qu'on est vu quelque part, on a l'impression d'être tokenisé, d'être utilisé, puis il y a une méfiance qui se passe. 他说，因为黑人很少被描绘、被表现，所以一旦有人去表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疑心自己被耍弄或者被利用。虽然受了冤枉，但是他希望这件事能够让主流社会意识到。 Quand on parle de la communauté noire, déjà là, il y a une fausse, ce sont les communautés noires. Fait que là, on comprend mieux qu'il y a des personnes dans ces multiples communautés-là. 加拿大存在着多个不同的黑人社区，他们有不同的见解和诉求。他也希望有更多的艺术家表现黑人社区，有更多的客户愿意聘用少数族裔创作者。假以时日，黑人社区就会习惯看到以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刻画出的自身形象。在这场争议中，魁北克党团是站在创作者一边的。